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 Jeffy 啦。今日呢就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是能源，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问题来的。咁但喺未进入主题之前呢，其实呢我又会借这个机会呢就有啲讲一啲各方面我依家做緊嘅嘢。因为其实呢就我都有啲好朋友呢其实已经同我讲佢话，喂 ,Eddie, 点解你好多时做嘢，我好衰嘅，有时呢即係做嘢我就分得好开啦，我譬如做呢样嘅时期我就係做呢样。咁就专注就係讲嗰样嘅嘢啦，譬如我喺报纸写专栏咁样。咁或者呢我好多时喺呢个电台做节目好似而家咁样啦，或者喺电视度出镜嗰啲咁样呢，咁我就冇话即係好多时互相我哋叫做交叉嚟去宣传。咁但係我個啲好朋友就話，喂咁你好笨啫係咪，咁你都要即係等其他即係佢哋嘅口中啦咁叫啦，就話你嘅 fans 啦，我就唔夠膽咁講啦係咪，即係起碼都係我啲即係 好多 係親愛嘅聽眾觀眾啫係咪。咁佢就話咁你都唔俾啲機會佢，等佢即係有機會接觸下你其他方面，你嘅文章也好，即係你出鏡也好，點點點咁樣㗎。咁所以喺度呢可能呢就部分觀眾聽眾呢已經知道㗎啦，咁不過呢都未必知得曬，咁我好快脆都講下嘅。咁第一呢就係呢個其實已經停咗，話俾大家聽啦。我以前呢就喺信報度每個禮拜呢就有一個專欄有篇文章嘅。咁但最近呢就已經俾人停咗啦。咁呢個停咗呢即係我冇辦法證實得到啊，但係呢我都覺得係好大可能啦，即係係同我有一篇文章有關嘅。就係因為我寫咗篇文章呢係佢哋叫我改嘅。 估 係 邊 篇？係啦，咁好易估啫就係、是叫做李嘉誠的道德抉擇，係、就係、是、呢篇就係講呢一個李嘉誠所收購嘅，即係十幾廿年前啦，加拿大一間能源公司叫黑斯基能源啊 ，Husky Energies 咧，就係而家喺美喺唔係美國喺加拿大咧 Alberta 省啊，阿爾伯特省嗰度咧就開採嗰啲油砂 oil sand 嚇，以前叫他聲嘅，為咗吸引投資者改名叫做 oil sand， 係最主力嘅一間公司嚟嘅。咁但係呢啲咁嘅油砂嘅開採呢已經俾全世界嘅環保人士呢係已經係即係鞭撻得好緊要㗎啦，就話因為佢係非常之破壞環境嘅咁樣。咁我忍唔住呢就即係覺得即係呢樣嘢都要令到香港人知道一下㗎，雖然我哋未必能夠真係做到啲乜嘢。咁但係我就寫咗篇文章呢，卒之呢就對方呢就話打咗電話嚟我就好惡言，亦都我都好唔開心啊，就話要我改咁樣。咁樣呢就佢唔係咩嘅，佢冇具體嘅建議嘅。咁但係佢嘅講法就係話可唔可以唔好咁激啊咁樣樣啊。佢咁上下講法啦，我唔記得咗佢話。咁於是呢就我本來我可以拒絕嘅，咁拒絕嘅時期我諗佢分分鐘就抽起㗎啦。咁但係當時諗下，即係如果佢分分鐘抽起，而且亦都拉到啊，抹面咁，即係都停㗎啦。嗰陣時諗住佢，咁但係咁呢篇文章咪冇機會，即係同啲讀者見面啦。咁所以我就最後就改咗些少字眼。咁佢咧就好似就大家互相遷就啦，就最後登咗㗎，以我所知啊。咁但係唔夠一個月，咁佢就話啊啦，即係佢都今次冇打電話啦 ，send 咗個電郵嚟啫。就話李生我哋改版你最後嗰篇文章幾時交就得啦咁樣。咁所以呢之後好似唔知再三篇文章左右呢，咁嗰個我喺嗰度寫稿就完咗啦。 咁有冇將文章咁要 攞嗰篇文章其實大家齊睇，所以咪就係話啦，譬如 Jeffy 你成日同我主持節目呢，但係即係你對我做嘅嘢都係知得好少好少，因為確實係嘅，因為我真係即係點著幾廿萬個火頭，我自己噏都噏唔晒咁多，真係即係你叫我噏我都要噏半個鐘㗎真係。咁我其實上而家所有嘅文章呢，我早期就喺經濟日報嘅一個專欄叫做宇宙波瀾嗰度發表嘅，嗰度已經擺咗我好多好多嘢。如果大家想睇我有咗好多文章呢，就去呢個經濟日報出版社，唔係報紙，係出版社，經濟日報出版社入面你揾下呢就有叫宇宙波瀾嘅專欄呢，其實已經係裝咗我好多好多文章㗎啦。包括我有啲科幻小說都喺嗰度嘅短篇嘅。咁但係近年呢，近呢兩年呢，我主要嘅發表嘅呢最先就喺我個 Facebook， 咁就係 Dr. Li Wei Choi 嘅。Dr. Li Wei Choi 嘅 Facebook 呢，其實你都搵到我好多好多文章㗎啦。咁但呢亦都大概差唔多斬埋有兩年啦，年幾兩年前呢，我就喺主場新聞即係蔡東豪啊、梁文道啊，佢哋搞嘅咁樣呢，就是一個即係網站嚟嘅。喺主場新聞我亦都擺好多好多文章啊，其實呢即係啱啱我先擺咗一篇新嘅文章呢，咁就破曬我所有以前擺文章嘅記錄啊，就係即係閱讀嘅人數啊。咁當然同嗰啲藝人啊完全冇得比㗎啦，藝人嗰啲隨時有事，如果你係擺喺大陸嗰啲咁咩微博啊嗰啲咁樣，都唔知幾多十萬咁樣，或者成過百萬嗰啲，絕對唔出奇啊。但係香港呢，你知啲網站都咁多啦，係咪？你一篇文章呢，我以前嗰啲全部都係即係幾百人睇嘅，少會上嚟百零人咁已經算好好㗎啦。咁但我今次呢篇文章呢係超過4000多人睇，咁啊世上都破曬紀錄㗎啦。好啦，咁呢個就是主場新聞。咁但係呢，我實際上亦都喺電視呢，其實而家嚟講，不過就嚟尾聲啦，不過如果大家想捧場好易嘅啫，因為而家網上乜都有。我一個禮拜其實出兩次鏡㗎，大家知唔知呢？我保證你唔知嘅，實際上係咪？因為我逢禮拜三呢，就喺亞視本港台有個香港電台製作嘅節目叫做《原來好食得》。咁呢，其實佢係半小時介紹，每次介紹一種食物嘅，但係佢係非常咁深入嚟去介紹嘅，即係呢種食物嗰、那個緣起啊，嗰、那個演變啊，個種植啊，同埋究竟可以點樣嚟去利用啊，即係各種唔同嘅食法啊，乜都唔好嘥咁樣呢，係拍得非常之好，我覺得。但係其實我就同嗰度完全冇關嘅，我係每個節目嘅最尾嗰部分呢，大概幾分鐘啊，即係三分鐘左右嘅啫，但一般嚟講都係啦，就係一個環節叫做食得科學啊。但係佢原來好食得呢，其實都係緣就緣分嘅緣啊嘛，得就道德嘅得啊嘛。咁我食得科學呢個得字都係道德嘅得啦。咁就完全係由我一個人唱獨腳戲嘅，就是、主持呢就係、是、講關於糧食嘅問題嘅。咁已經出咗街好多個禮拜㗎啦，都而大家呢想睇又好易嘅啫，因為實際上係已經佢上曬網㗎啦、啊。香港電台係數碼頻道喎，31數碼頻道喎。咁你上去嗰個網站呢，你會睇到曬而家出咗街嘅咁多輯。咁但係呢，佢就因為冇將我嗰個環節呢就將佢分咗出嚟呢，所以大家呢就如果你心急睇啦，即係當然呢我都鼓勵大家睇曬成個節目都係半小時啫，但如果你心急睇我呢，你就可以跳到臨尾嗰幾分鐘揾下，咁你就揾到㗎啦。咁但係呢而家仲係出緊街嘅，應該仲有幾個禮拜啦，因為佢係13輯。但另外一個呢其實已經出咗街成兩年㗎啦，嗰、那個呢就係逢星期六上晝嘅無線翡翠台，咁你又係一定唔會睇㗎啦，10點至11點。咁點解呢？因為嗰個係專係俾啲學生哥睇嘅，叫上網問功課啊。大家可能好細個細蚊仔嘅時期，你都仲記得有個電話叫做咩呀，打電話問功課嘛。咁但係而家叫與時並進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就叫上網問功課。咁但係10點至11點呢，就嗰度入面就會有一個環節呢，個個禮拜都有嘅，又係三四分鐘嘅啫，頂多呢就係由我同兩個，有時一個啦，但係多數兩個嘅小朋友呢就一齊扮鬼扮馬嘅，有時穿曬袍戴曬假髮啦，扮愛因斯坦咁啊，嗱有時咧整個闊邊帽啊，扮農夫揸個鋤頭咁樣啊，有時咧我試過一次啊，即係穿曬工人嘅服裝，揸住個士巴拿就扮啲技工。乜都有嘅，咁樣呢佢就會做好多嘅實驗啦，即係有時講實驗啦，做實驗，但有時就咁口講啦，咁佢次次就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報警咁樣啦。咁我個環節呢就叫做小宇宙走進大世界，咁其實就係喺上網問功課入面嘅一個幾分鐘嘅環節。咁但係你揾就難揾嘅，因為佢每次播嘅時間都唔同嘅。咁但係又唔緊要啊，原來香港電台又非常之好。原來佢已經呢其實係真係根據我要求嘅，因為我都講咗好耐啦，半年前已經同佢哋講呢個諗法。喂，我話其實因為嗰幾分鐘呢，我諗下可能喺香港電視史上都係好難得好罕見嘅，因為我係介紹，我已經而家做咗我諗差唔多60集啦。60集啊，因為佢係一年就33輯呢，我係拍咗第一輯，咁而家第二輯都已經拍到就嚟完啦。咁樣呢佢出街都已經成即係接近咩㗎啦，即係50幾㗎啦50幾集啦。咁樣呢係每次都係介紹一個科學嘅常識啊，科學嘅原理啊，甚至係示範啊，做實驗啊咁樣嘅。係咪？咁但係佢就非常之好啦，因為應我要求呢，佢就將呢啲環節全部抽曬出嚟，就已經擺咗喺香港電台嘅喺網站上面，有一個呢，如果你去揾呢，就直情係叫做咩小宇宙走進大世界啊。咁你已經揾到曬，你就唔使跳嚟跳去啦，因為佢已經將佢已經即係幾十集，但佢好似呢而家呢因為我都係半年前左右同佢講啦，佢就反而係做咗新一輯 嗰啲佢擺上網，佢對上嗰33輯佢未擺喎，對上嗰33輯，咁而家第二嘅33輯嘅大部分呢，因為而家近尾聲啦嘛，佢已經擺咗啦，咁大家呢其實可以上網睇嘅，係咪？咁但當然呢，我平日嚟講呢，其實真係每年呢係去好多中學同小學講講座嘅，嘩，我真係香港廣州新界九龍啊離島我都去暈嘅，即係成日都有時元朗天水圍啊上水啊大埔啊屯門啊荃灣啊觀塘啊，我其實我諗我過去真係去過超過100間學校，其實好緊要啊，因為不過你點去都去唔曬，你知唔知啊？因為香港淨係中學有差唔多500間，咁如果你一年呢，就如果你一年去20間中學都好犀利㗎喎，係咪？嘩，咁你即係要25年先至去得曬，你知唔知啊？你要25年先去曬嗰500間中學喎，係咪？所以呢其實嗰啲個數量好緊要，但係其實我每個學年嚟講呢，就真係中學加埋小學呢，我諗最少20幾講都有，但係其實都好辛苦啦已經，不過呢因為年紀唔細啦。 不過財哥咁講呢，我相信好多網友都好關心喎，因為其實我哋今次錄呢集呢其實都遲咗少少，就是、因為財哥呢上個禮拜呢又係去兩場嘅學校演講，咁之後就搞到呢自己又病埋啦。 係唔係應該咁講，其實我係病咗在先嘅，所以嗰兩場真係好辛苦。 係啊， 上晝就去咗青衣，下晝就撲返嚟灣仔，但係中間仲有其他嘢做嘅添㗎，咁但係呢就因為我之前其實已經病開，其實我而家都未清㗎，就係支氣管炎，咁病咗成個嘅禮拜啦。咁當然唔使講呢，其實我嘅即係太助呢，同埋我嘅媽咪呢，其實咁多年嚟呢已經日我夜我呢，就已經鬧得我好厲害㗎啦，因為其實大家其實每一個聽眾觀眾讀者睇我嘅嘢呢，都係我嘅一小部分，我相信係冇人係接觸曬嘅，因為我實在係太多火頭啦，點得咁我而家其實就不斷趕緊啲書，但係最啲舊嘅稿債未清呢，又已經係啱啱前一排又俾人焗住簽咗張新嘅約呢，又有一本新書，咁佢唔緊要㗎，佢話下半年先開筆都唔遲咁，咁但係而家呢本呢又係經濟日報出版社嘅，就係、是、我哋以前講過一個講題呢，叫資本的衝動，咁資本衝動呢就已經寫咗我諗接近一半啦，但係越寫越艱難，咁進度好慢，同埋呢排真係多嘢搞到不得了，咁但係其實呢我話真係未入主題之前要講啲咁嘅嘢呢，都仲未講我原本想講嘅嘢。所以我想講嘅嘢呢，就係我大概兩個禮拜前呢，可能兩個幾就喺城市大學呢，就係同埋一班嘅好朋友，其實主要呢有兩個，佢哋用佢哋嘅化名，一個叫麥子，一個叫喬拔水。我哋呢三個人呢，其實年幾前呢就係、是、組成咗叫做文明急救組。曾經我哋三個係上過呢個城報嘅頭版 A1 頭條嘅嚇，即係大家可能去可以揾唔揾到啦喺網上啊。咁就係，但係咧，因為其中有一個係政府高官咧，就係不方便出鏡咧。咁啊，淨係我同另外嗰個死黨啊麥子咧，就兩個咁翹埋手咁樣影咗張相。咁佢後面咧就整咗好似地球咁嘅嘢。咁其實我哋咧就喺主場新聞度發表好多文章啦，係講啦。但係咧亦都喺好多唔同嘅場合嘅，譬如啱啱幾日前咧。我就去咗數碼港嘅數碼電台，香港數碼廣播電台，佢叫 DBC 嘛， DBC。其實我哋去咗兩次㗎喇，一次就半年前，一次呢就幾日前，其實都係講環保嘅，都係講全球暖化嘅問題嘅。咁當然我亦都時不時大家都知道啦，又去廣東廣西啦，我時不時都想廣東廣西啊，劉天賜啊，岑日飛啊，佢哋嗰啲咁啦。最近嗰次其實就係講能源。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曾經聽過嗰次嘅呢，其實都係一個月前左右啫，咁可能有啲嘢一陣間聽嘅呢都會覺得係熟口熟面咁嘅，但係亦都可能唔係咁多人聽廣東廣西㗎啦，咁所以呢即係都值得喺呢度再講嘅。 咁 Jeff 係一個咩人呢？其實 Jeff 呢就係一個航空公司嘅機師，飛咗大約係五分鐘嘅過程入面咧，咁突然間佢發現咧嗰個 engine 咧就係熄咗，咁佢咧架飛機就一路希望利用滑翔嘅方式咧，就喺個樹林嗰度即係降落咧，咁然之後當佢醒翻咧，其實咧佢就發覺佢就唔喺個飛機入面啦，佢醒翻咧，佢居然咧就喺個戶外嗰度，咁但係當時佢望咗兩望咧，佢再望咧，佢發覺個機艙副機師喺一邊啦，死咗啦，但喺另外一邊咧，佢見到有啲手腳喺度，咁佢就睇呢個邊個嚟咧咁。咁點知俾佢一睇呢，佢見到係佢自己。 如果想收睇更多精彩內容，就上 MJ13show.com 以65蚊3個月訂閱節目重溫啦。